杯烈酒，能让自己麻醉。空荡的屋里残留着你的烟味，我以为锁上记忆，自己不再心碎。落寞的眼神中，分明是苦涩的泪。本以为你绝情的离去，我可以无所谓。憔悴的脸上写满了我的狼狈。本以为时间的流逝，你能从心里倒退。记忆的最深处，却依然那么完美。你是天使还是魔鬼？这爱痛彻心扉。你是天使还是魔鬼？这爱撕心裂肺。痛将我层层包围，苦我独自体会。寂寞我拒绝着伤悲，含泪再干一杯。可以无所谓，憔悴的脸上写满了我的狼狈。本以为时间的流逝，你能从心里告退。记忆的最深处，却依然那么完美。你是天使还是魔鬼？这爱痛彻心扉。你是天使还是魔鬼？这爱撕心裂肺。痛将我层层包围，苦我独自体会。寂寞我拒绝着伤悲，含泪再干一杯。是天使还是魔鬼？这爱痛彻心扉。你是天使还是魔鬼？这爱撕心裂肺。痛将我层层包围，苦我独自体会。寂寞我拒绝着伤悲，含泪再干一杯。